间六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927 兆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早晨六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一次见面，三不算时间。 想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泉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能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想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身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袖一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伤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伤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关于我，他因自我。 关系都理解的，爱角是角度和方向，没问题都配合的，睡着是做梦的重量，云要多高，天要多蓝，先对照色飘，我往前跑，迷幻的神态都做到，回头的次数刚刚好，控制狂，你到底想怎样，因为你我想要大声唱，我圈圈打转，没办法都需要的，一整夜不可征服之欢，没有钟表，对着爱这个主题思考，我只想要把所有生命都消耗，研究你所有的无聊， 上开 party， 把阿姨锁在家里， So come on everybody， 我变成麦克风，偷偷

还是 live show 体验给你越多越是觉得还不够，而我冷静掌握一切让你猜不透，保持升级状态脑子分析猖狂，即使更新换代从不断电，一路清除障碍效果细处万外的现实中你都能看见，我的目标已经提早见，收到的回应都是你好炫，他们不知道我早就试过几百遍，还没开始之前已经赢在起跑线，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誓言，你觉得遥远的我却能实现，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你看得见，每当我出现在你身边，每当我再次改变你的誓言，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为什么我在电话里才能听见妈妈的声音？为什么爸爸没时间教我骑自行车？为什么爸爸妈妈总是说下次一定带我去公园？ 孩子口中的为什么，其实只要一个答案，就是陪伴。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吃早餐啦！ 今天你想吃什么？ 嗯，来份豆浆油条。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 或者开水配白面包， 开水与白面包， 再或者哦，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 享受中卡布奇诺，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说拜一拜，出门前换新的心情。哦，我的 lady， 你喜欢有小情绪，像晴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能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今天少年特别着迷，我说拜一拜，的心情。哦，我的 lady， 你喜欢有小情绪，像晴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能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

我只是每天独自在家，不去跟谁说说话，所以决定问问陌生的你过得还好吗？你还在上学、读书，或是毕业工作了？会不会跟我一样在外偶尔想想家？ 想问你今天早餐吃了没？会不会好吃的让我馋嘴流口水？你有没有养小猫小狗在你家里住？尽管让人头疼，却又把你给守护。 春天的风微微的吹，吹过你的眉。春天的风微微的吹，我想这首能作陪。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 对了，你是什么星座？你最喜欢的颜色是彩虹里的哪个？你有没有在夜晚见过有流星滑落？想问问你许下最傻的愿望是什么？ 突然好奇的想，我路过了街道，正好这首在你耳朵里播报。你认不得我，你在听我不知道，但这种缘分真的好好好奇妙。想一想都觉得奇妙，想一想该如何问好。尽管陌生有你真好，我想你知道，我想你知道。想一想都觉得奇妙，想一想该如何问好。尽管陌生有你真好，我想你知道，我想你知道。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歌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 这课每周新歌榜第五名，戴荃，春风。 沉默不再芳草残残，留一江春水一场欢歌，一夜独白情痴无奈。蜜语变沧海，却只是 Little Mix and Nicki Minaj, Woman Like Me. I always say what I'm feeling. I was born without a zip on my mouth. Sometimes I don't even mean it. It takes a little while to figure me out. I like my coffee with two sugars in it. High heels and my jewelry dripping. Drinking, I get all fired up. Hey. Insecure, but I'm working with it. Many things that I could get rid of. Ain't nobody keep it up. I made a few mistakes.Regret it nightly. I broke a couple hearts and I wear on my sleeve. My mama always said, girl, you're troubling. And now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And every time we touch, boy, you make me feel weak. I can tell you're shy and I think you're so sweet. Spending every night undercover saying, still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第三名，吴亦凡，雾。 不在意那些是与非，言语暴力下的那些血和泪，不断阻止我诽谤加倍，想要将我所有努力都把废，从来不把黑妖运动破碎，用事实回击你犯下的罪，别再不是想要看我荒废，其实我早已看透，依靠无所谓。 Thank you.

上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街上，这生活旖旎辗转青纱，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勋章也一样闪亮，没有光环也温暖四方，这是生命中最坚实的臂膀，这是千年 历史是时间的见证，我们是历史的未来。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九八二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九八二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此刻，无论你是在开车的途中， 还是刚刚起床迷迷糊糊，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不管你身处何地，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 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Automobiles keep whizzing by one, counting all the pros that fl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time.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 hold up,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ut you 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want your good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I promise.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一架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身边的那些好闺蜜，我就像个没有用的小兵，用尽全力跟这个时代拼命。每一天我都会觉得不安，工作时间总会一直心不在焉，每件事至少会多做3遍，气的老板就快和我说再见。告诉我我能改变什么，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想不通也搞不懂，为什么是我在扮演这种角色？还记得当初的你和我，从来都没担心过什么，肩并肩就天马行空，手牵手就不怕被这世界左右。 我爱你，我们是命中注定，别害怕面前的这些问题，你让我有用不完的力气。每一次当我看着你的眼睛，你是我最想得到的爱情，我怎么可能错过这种幸运？慢慢来，我想我可以搞定，最好的爱红着手心给你。 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就算我每天的心情都不 OK， 我绝不会因为这样就开始堕落，绝不会让心爱的你再为我难过。好想让你穿上你最爱的白纱裙，好想去教堂里面对面说我愿意，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会属于你。骂你不是完，对时间会替我证明。 别嫌我对你承诺太多，别嫌我只会做白日梦，我想要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要变调。 就好像当时的你和我，纸飞机划过的午后，你对我说你永远都会爱我，不管未来的路有多大波折。 我爱你，我们是命中注定，别害怕面前的这些问题，你让我有用不完的力气。每一次当我看着你的眼睛，你是我最想得到的爱情，我怎么可能错过这种幸运？慢慢来，我想我可以搞定，最好的爱捧着手心给你。 可能明天会像今天一样很失败，可能阳光还会被乌云掩埋，只要心里有期待，明天就不会太坏，自己的路该自己安排。 我爱你，我们是命中注定，别害怕面前的这些问题，你让我有用不完的力气。每一次当我看着你的眼睛，你是我最想得到的爱情，我怎么可能

李荣浩，年少有为。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 第一名金志文，远走高飞。 也走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好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难为。 第一名金志文，远走高飞。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何必去辩解是错是对，就让一切回归那自由的感觉。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 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我是作家叶广芹，阅读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我可以在书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在书中探索城市的脉络。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 阅读加我一个。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 好音乐，让你的一天元气满满。活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Ate from laughing so hard. Remember how awesome love is. 是2046年5月4日，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炫装版石墨烯外衣准备完毕。 不要这么啰嗦，快点说。 能量早餐准备完毕。FM98.2全新视觉系统。 慢。 是否需要播放 FM98.2最新节目？ 帮我启动全息互动模式，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 全息视觉系统，全景环绕音效准备完毕。Ready, go.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2046。FM98.2 全频可视化平台，年轻不计年龄，你够年轻吗？

第一名 Charlie XX and Troye Sivan 1999 Back to 1999 I know those days are over But a boy can fantasize About JTT and MTV When I close my eyes And I'm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And he's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I'm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I wanna go Felt 10 years older, but fuck it, it was something to do. I'm living out in LA. I drive a sports car just to prove I'm a real big baller, cause I made $1 million and I spend it on girls and shoes. But you don't wanna be high like me,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like me. You don't ever wanna step off that roller coaster and be all alone.Never know who to trust like this. You don't wanna be stuck up on that stage singing. Stuck up on that stage singing. All I know are sad souls. Sad souls. Darling, all I know are sad souls.Who already blew his shot? I get along with old timers cause my name's a reminder of a pop song people forgot. And I can't keep a girl, no. Cause as soon as the sun comes up, I cut them all loose and work's my excuse. But the truth is I can't open up. Now you don't wanna be high like me.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like me. You don't ever wanna step off that roller coaster and be all alone. And you don't wanna ride the bus like this. Never knowing who to trust like this. You don't wanna be stuck up on that stage singing. Stuck up on that stage singing.Well, my friends are all gone, but there's manicured lawns and the people still think I'm a star. I walked around downtown, yeah. I met some fans on Lafayette. They said, tell us how to make it, cause we're getting real impatient. So I looked them in the eye and said, you don't wanna be high like me.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like me. You don't ever wanna step off that roller coaster and be all alone. The bus like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